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，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。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，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，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，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。在香港長大， 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，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，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。咁我哋會講下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啊。今日咁我哋講下關於紙扎呢樣嘢咧。最近咧大家都知道啦，佢變成咧非物質文化遺產啦。咁請嚟一個人咧就好了解關於扎絲頭嗰樣嘢嘅，就係、是、嚟自咧紅絲樓美術扎作負責人許家雄。自己介紹自己啊，許先生。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一個全職扎作絲頭嘅師傅，我叫許家雄。大家好。 先看一些相片，你的成長之路都很有趣，和幾兄弟以前家裡原來是武館起家，即起家啦，所以你們會懂即是真的功夫那樣東西。你屬於什麼南武林派別？ 南少林。 南少林派別，是的。那你講來聽一下。 其實我就因為我家裡三代都是武館，我爺爺、我爸爸、我太爺都是武館家庭，變成至少我三兄弟出世就在這個武館成長。咁你見到途中打功夫嗰啲就係我爸爸、我叔叔啊。咁至少我哋未接觸住依樣嘢，咁我就好似喺肚裏面已經受到胎教咁。 咁你 就係就好中意，好中意打功夫，好中意武師武 術。即係都好中意李小龍嗰啲咯。 非常中意，所以我哋至少三兄弟咧就武師啊、打功夫係我哋嘅玩具。 係咪呢三個就係你？係 啦，咁呢三個又係呢途中左耳嗰個我啦，隔離我細佬。最右邊嗰個大佬，咁嗰邊嗰個我妹妹，咁我哋成日都係一齊摸曬衫打工，咁所以至少都係咁樣成長啦。咁所以變咗慢慢咧，就培養咗自己好中意絲頭，好中意絲頭咧，咁就好想去學整絲頭。咁我咪至少喺屋企喺個武館度，成日將嗰啲爛嘅絲頭啊。 就玩啊， 嚟維修啊，係啊，嚟見到穿窿啊，補下去啊，咁一路都係咁成長咯。 因為我想問下，以前真係有冇踢館嗰樣嘢？既然屋企係冇， 但我個年代就冇嘅， 冇嘅。 但係我爸爸個年代有嘅，因為我有聽佢講過呢啲歷史，即係話真係有人上武館度啊撩你過兩手啊咁，咁係有嘅。但係我哋個年代就冇，因為我個年代已經係轉咗個文化。 是運動 係啦，以師會友，以武會友。咁以前就文武第一，武武第二，就講緊大家有邊個功夫好啲，就邊個可以做師傅咁啊。咁 所以講下你個南少派有咩分別？ 南少林係屬於一個學老嘅門派，係啊。咁我爸爸佢哋以前喺家鄉已經係學呢個門派，咁落到嚟香港，因為我哋學老文化咧係好中意功夫，係啊。咁好多學老人以前喺大陸偷渡來香港，即係佢哋冇乜文化。他哋都是希望學到啲功夫嚟保護自己啊！即係以前是以拳頭行先，就唔係以文化行先啦。佢哋因為佢哋冇文化，咁所以個個都中意學功夫，個個都希望保護自己。咁所以我哋學老人係好中意係學呢啲學老嘅功夫咯。咁即係我爸爸都唔例外啦，同我叔叔佢哋全部都係以呢個文化去做一個家鄉嘅文化。 或者先講下咧，你譬如學武師咧，或者係學呢啲功夫咧，要學幾多年先 OK 咧？即係學得好咧， 要睇個人，就唔一定係話有一個時間，我只即係個標準，大家學到幾多，要睇個人吸收係幾多。咁有啲人可能學幾年，有啲人可能學幾個月，咁要睇佢個資質，佢個天資喺邊度。咁所以就唔講得曬，要學幾耐。咁我哋自己就因為由細到大都接觸住，咁即係由細到大都有一個訓練咁嘅，所以變咗我哋就樣樣都上心啲，即係興趣大。所以就學起上嚟會比較暢順啲。 咦，咁我想問下啦，你咧同你三兄弟咧點樣分工咧？譬如你武師都有頭啊、中間尾噶嘛，咁你點分工咧？ 其實我哋就好得意，就各有所長嘅。咁我哥哥咧就喺武師頭嗰方面叻啲，咁佢就武師頭。 係咪武師係重啲嘅師頭？ 都唔係嘅，即係大家個長處睇喺邊度。咁我個長處喺打鼓。 咁我音樂感強啲，咁我打鼓。咁我泥底咧就打鑼嘅，跟住嗰陣好細，佢好細，佢最細係佢得幾歲大，咁個鑼都好高，咁所以佢唯一就可以做打鑼。咁所以變我三兄弟有唔同嘅分工。咁跟住我哋就，因為我爸爸本來冇舞獅嘅，我爸爸冇麒麟啊嘛。 哦， 但我哋細嗰陣時候覺得冇麒麟好似好老土咁，咁就唔中意，所以就出去另外跟咗師傅學舞獅。所以我就另外就出去拜師，跟咗陳四師傅，就途中我哋呢隊舞獅嘅。嘅師傅啦，咁跟咗師傅之後咧，咁我就一路我哋三兄弟去學練舞獅啦。練舞獅之中咧，師傅咧就介紹咗個扎獅頭嘅師傅俾我識。 哦，即係嗰陣時開始 啦。係啦，佢就想話叫我去跟嗰個師傅學，因為嗰個師傅其實本身都唔想教，但礙於係我師傅叫到，咁佢唔好意思推。咁就俾我上去睇下咯，咁我就上咗去幾星期喺西環嗰陣時候，我大概係七八歲啦。咁我就上咗去幾星期睇下佢扎獅頭啊，咁啊幫下手掃下地啊，刺下啲毛啊。咁跟住我發覺啊，佢好似唔係好願意。 因為七十年代驚你即係增多足少啊， 佢真係驚你搶到佢飯碗，因為嗰個年代咧扎獅頭係好好揾，好好揾食。 幾萬蚊係咪好似揾？ 係嗰陣時。我想學習獅頭的年代咧，一個獅頭係賣緊萬五六蚊，我哋幫襯嗰個師傅賣萬五六蚊。但當時嗰萬五六蚊可以買到幾兩金， 咁犀利哦！ 因為二千零蚊一兩金， 係 啊，買到好多兩金，咁所以變咗當時嘅摘獅頭係一個好好嘅行業。香港亦唔多人做，可能得三幾個人做。咁變咗佢唔想教你係應該嘅，因為真係影響佢飯碗。 當時有冇嗰個工會啊？你後期我上嚟，你嗰個 有 工會。 當其時已經有，但係反而扎獅頭嘅師傅好少入工會。我哋工會多數係紙扎，即係講緊火燒紙扎、殯儀館紙扎啊。其他紙扎嗰啲師傅入工會，扎獅頭嗰幾個師傅係好獨立嘅。佢自己去扎自己嘅獅頭，咁所以就學唔到啦，學唔到咪跟住就自己翻嚟屋企繼續自學。 張牀都拆爛，咁淨係擺個獅頭，你真係日對夜瞓地下。 呢啲係真係 好有趣喎！你真係 係好中意， 係 好中意，好中意到。 阿媽即係驚咗你嗰陣時係嘛？ 阿媽成，如果講而家， 打爛佢啊嘛！我記得你媽。 如果你講而家人哋所講咧，就會形容你係啲宅男啊、獨男啊，咁你日日踎喺屋企，日日咁樣搞 獅頭喺度搞， 咁加上咧。不知道你搞乜，因為根本上是覺得冇可能的事。你拿住扎竹篾，日日喺度黐，日日喺度扎，扎完又拆，拆完又扎，咁好似個傻傻地咁。 所以你媽咪打爛咗佢啊！ 打爛係，因為我唔讀書，我同佢講，我唔想翻學。我話我唔翻學啦。咁跟住我都知佢會鬧嘅。跟住我未同佢講唔翻學之前咧，我將啲書賣曬啦。 咁都得， 啲書賣曬，跟住同佢講我唔翻學啦。 好嘢。 係跟住我媽咪將我啲絲綢打爛曬，真係打爛曬。跟住嬲咗好耐，跟住佢又嬲啦，我又嬲啦。跟住之後就我爸爸就比較 開明啲啊。 係，佢就即係覺得逼唔到嘅，咁就由我啦。 你咁中意係咪？真係咁。 有，但係佢都勸咗我好耐。佢話冇用嘅。 即係驚揾唔到食。 呢個行業，佢話就算佢話你首先唔好講揾唔揾到食，佢覺得你冇可能學到嘅。佢覺得佢話如果你學得到我識飛，佢話我真係識飛。 咁而家佢識飛噶咯，同你一樣。 但係我又覺得唔係咁嘅，即係我細個真係好中意，我覺得唔係咁難。 點解會咁中意？有咩原因？你覺得獅頭個樣好靚啊？定點樣樣咧？ 你係俾佢吸引住。你對佢關於獅頭嘅嘢，你全部都會好有興趣。咁當時我哋細路仔咧，又可能喺電視睇到好多廣告關於舞獅，我哋都會錄起佢。見到好多郵票係獅頭嘅，我都會儲起佢。即係對依個嘢，依一件物件，係啊，淨係好愛啊，嚇好有興趣，愛到愛不釋手。咁喺街上邊聽到鼓聲，你會三兄弟即刻衝落街咁啊，周圍去揾。 咁使咁有趣啊！ 係周圍揾佢喺邊度？咁我媽媽都話叫你哋翻學就叫唔醒嘅。但係聽到鼓聲，把聲就走曬落街。 咁你佢有冇用呢一招嗌醒你哋？ 冇，但係我哋呢三兄弟就係咁，所以我哋變咗就唔知點解，係嗰個 情義結起。 係，所以人哋話我哋中咗獅毒，就係咁解，真係中得太深。咁變咗好中意，跟住就學啦，一路學，學到十一二歲，扎成第一個獅頭，好開心。咁即刻攞翻去俾師傅。啲成班師兄弟睇下，喂，我識扎獅頭啦，攞翻本去餵下。 你點樣練啫？嗰陣時點樣自己搞咧？真係。 但係就 攞手翻就俾人笑到碌地，因為唔似獅頭嘅獅頭，即係個個呢個似一個蛇頭，嗰個似個獅頭。但我都仲好滿意，即係自己第一次嘅心血啊嘛，好開心。然之後就摸下又發覺點解有點解個獅頭後面有啲頭髮飛咗出嚟嘅咧？跟原來我獅頭摸兩下已經爆緊啦，已經喺度裂緊，跟住之後就又去再研究點解我個獅頭會爆得咁快嘅咧？我摸兩下，跟住就慢慢。一路去研究去學自己一路去摸去拆獅頭去睇人啲尺寸，跟住度到大概13-14歲就開始成功，成功就開始覺得想外圍做職業，就周圍攞個獅頭去諗住揾紙扎鋪賣，想推銷自己嘅獅頭，跟住就但係可惜我學識扎獅頭嗰陣時咧，已經個獅頭行業就走下坡，走下坡，因為內地開放。內地開放很多平價獅頭，香港那幾個獅頭師傅都找不到食，都轉曬行啦。有些做康更，有些就拿中援，咁轉曬行，一下子打冧了咁當其時，大陸的獅頭個價值犀利啦，幾錢呢？200蚊，我哋賣過200蚊一套。咁你講萬唔得啦，當然係唔得啦。但係講到200蚊就乜都得啦，即 玩次抌咯。 咁好多人的感覺就覺得平啊嘛，我日日買新嘅都得。我不需要放在那裡，我玩完就丟去垃圾站，就變成就開始有人就拿香港的獅頭回內地去抄模仿，就變成很多翻版獅頭走來，香港師傅沒得到，我在那個時間想入行就沒了，然後我就周圍去那些國貨公司、紙扎鋪， 手攞翻人哋啲嘢， 我識扎獅頭啊！我話我賣俾你，冇人要。然之後去到其中一間紙扎鋪個老細啊，你識扎獅頭冇用啊！佢話扎獅頭揾唔到食，你跟我做殯儀館。 殯儀不過係你真係都係一個好大行業嚟嘅。 好大，唔係我係一個依、這個好緊要嘅，咁令到我直接投身咗依個行業。我就入咗依間紙扎鋪，紙扎鋪裏邊有幾個老師傅。我就跟他哋學了很多殯儀扎作上面的技巧，咁連帶因為我在那度做了13年，咁13年當中好似個機器咁，不停扎不停扎，咁連帶你扎作技巧提升咗，提升好多，咁我就夜晚就翻嚟做自己獅頭。獅頭就作為自己玩，日頭就去開工。 不如講多少殯儀嘅嘢，其實殯儀會扎啲乜嘢嘅扎作嘅嘢咧？ 殯儀其實好闊嘅。我哋嗱香港最常見就廣東嘅殯儀，廣東殯儀咧，我哋首先基本上已經有13件嘅扎作係必須要。咁有咩望鄉台啊、金文山啊、金文橋啊、文明橋啊、沐浴亭有好多樣。 而家啲人識唔識咁樣買嘅咧？ 唔識，大部分人都係一條龍服務，所以咧。包含成個套餐，你哋都唔知道會有啲乜， 係 但我哋就會知道。咁但係你講緊呢個係廣東嘅，你學殯儀，首先你要學識係每一個家鄉都有唔同嘅扎作。咁譬如我哋講潮州，潮州有潮州人嘅主要用品，學佬有學佬，福建又有福建。咁所以變咗你要喺幾年之間，你要學識好多個鄉。 其實係好嘅嗬，即係你知道曬好多唔同嘅文化。 咁你要學咯。你不停咁樣去學習，你如果唔係你做錯咗咧，會俾人鬧。同埋我哋紙扎係同南和師傅一個合併， 係。 如果去南和師傅南島嗰度，你冇嗰件紙扎係唔可能嘅。咁所以變咗就好重要。咁呢13年令我學咗好多嘢。咁我學識咗做殯儀紙扎啦，咁連帶扎作技巧高咗。咁就自己出嚟開咯。 好啦，我見到你做漁民嘅漁難節，扎出嚟嗰啲嘢又唔一樣噶嘛，係有啲咩唔同咧？ 漁難節咧又係有分幾種，有最常見嘅香港就港府嘅漁難啦，有潮州嘅漁難，甚至有海陸豐嘅漁難。咁我就常做都係廣東嘅。咁我喺香港做大概16個都 係 廣東漁難。咁廣東漁難咧，我哋個鬼王就係以白面為主就。我哋睇落去就冇學佬魚腩嗰個大事咁仔細，但我哋一樣有咁威武咁大家嘅用途其實都一樣，係啦，我嚟做祭祀嘅啫咁所以而家近年香港嘅魚腩文化就好咗嘅，因為大家都開始留意 翻到啦，係啦，即係驚佢消失啊， 係呢個文化，因為以前可能俾人個感覺咧，覺得鬼節 七月十四唔好出街，唔好行入嗰啲戲棚度啊。但而家我哋希望推行一樣嘢，就係好似 呢個係文化節目， 文化節目好似外國嘅鬼節，即係 Halloween。咁我哋希望可以等年青人多啲去接觸呢樣嘢，然之後先可以有傳承。如果唔係咧，好快會呢樣嘢又會變成遺產，係就係咁。 咁啊，講下啦，即係你其實咧，其實我記得你講過有技巧嘅，有四大技巧。扎扑写桩是什么来的 呢？这四个是我们扎丝头的基本技巧，即如果你要做一个专业的扎作师傅，这四个技巧你必须要掌握到。扎顾名思义就是扎那个竹架，我们扎是要撬那条沙子，撬那条沙子是要讲你的心得，因为你没有撬十年八年，你是撬不到那么漂亮的。扎就是第一个步骤，扑就是将那些沙子茶濕去黐落個絲頭度，一張一張咁撲成一個形狀，咁我就叫撲。咁寫咧就係畫花紋， 即係你就要畫畫。 係啦，我哋就要攞毛筆 畫畫， 係啦，攞毛筆。咁我哋就係唔起稿嘅，專業嘅畫絲頭係一個稿都冇起，就咁畫落去，左右要對稱，花紋要好有氣勢，咁寫嘅毛筆字要好靚。咁我哋呢個就叫寫裝，就係臨尾將所有配件。啲毛毛啊，啲球裝曬落去，咁呢個叫做四大步驟，但係當中仲有好多小步驟，即係油光油啊、削滅啊、綁藤皮啊，嗰啲唔好計數。 好啦，你先講下咧，嗱，扎作嗰陣時有啲竹篾噶嘛，你話最容易受傷就呢部分，就係將個竹枝一開綠，再用刀削到滑，然後先貼啲沙子，那個過程係點做嘅咧？ 嗱，我哋首先買翻嚟嘅竹篾咧，篾就已經係由竹開成一條大竹就開成篾，篾買翻嚟我大概有寸半闊度。咁我哋要因而你自己想扎乜嘢，你就去開咯。咁譬如我哋扎絲頭，就一般開咧，我哋開一兩分闊嘅啫。咁啊一開六咯。開完六之後咧，你仲要開，因為佢個面有個厚度。我哋開埋個薄，開完之後就要削滑四邊，削滑四邊之後，你先至可以去扎落佢個絲頭度。但係點解呢個工序咁重要咧？內地好多時會省略呢個工序。 點解咧？ 因為嘥時間。但这个工作是很有内涵的，因为你如果你条面不削干净不削滑去呢，但你做第二个步骤扑的时候呢，一扑好易黏就一样，但当它一收行了浆糊呢，你那条面很利就会戒烂张纸， 就 会不襟了。所以我们香港做丝头，为什么人家说跟内地我们的质素会高一点，因为我们细心一点，条面都削到很滑先黏张纸下去，那就很襟。如果马来西亚呢，又跟我们不同做法，馬來西亞就為了省略了削滅這個工序，他就用藤條，那些藤、 哦、 那些藤條是用機器出的圓碌碌、哦、他就買回來就摘下去就行了、 哦、 他就省了很多功夫， 是的是的， 但相對來說他們的不好處就是絲頭沒那麼硬正，藤是軟的、 哦、 就會彈下彈下、嗯、所以就三個地方做絲頭都有他的方法，三個地方都有自己獨特之處。 你這個呢張相就看到了， 就是削滅，所以這個削滅的動作我們去教學，去大學、啊、去小學教呢，就我曾經試過在大學教過，就是做這個動作，有幾個同學 入醫院，之後我都不敢再給他試、 哦、 因為真的很危險的，他這樣劈下劈下劈到隻手上有我去浸會大學，就是試過藝術，有兩個男同學都是這樣劈到入醫院，所以變咗我都不敢再俾他哋玩呢、這個，呢、哦、個太危險，但就必須要學嘅咯，啊、 嗯、 依樣係最重要。咁、嗯、呢個就係撲啦，將張沙紙搽濕咗，一張一張咁掹落去。 要幾耐先乾咧？呢、這個撲過 程？睇時間，睇天氣。咁、一般天氣乾爽咧，我哋一路撲一路都會乾。如果潮濕嘅天氣咧就難搞啲，所以我哋都會出一啲法寶嘅。如果潮濕啊，咪暖爐啊。發熱機啊、風筒乜都出齊，咁、所以一般我哋扎咧，就如果專業嘅師傅用一日時間，撲又係用一日時間，係啦，咁就可以兩日時間做得到，咁畫啦。 係啦，頭先你咁講咧，你見到你哋一定要踎低咁樣坐喺度先做到， 我就慣咗喺地下度做，但係我見國內好多師傅咧就好有型，有張寫字樓台咁擺張台度做，但我就慣咗，因為我中意地下好闊啊。我可以手腳並用啊，咁我只腳趾又可以夾住個絲頭，咁即係我慣咗呢個模式，所以你俾我坐高做我都做唔到，咁、我哋一般都係咁、所以而家見到就寫字啦，咁、寫字我哋都係有自己好獨特嘅寫法，咁呢啲係 會寫啲咩字多咧？ 多數 我哋側邊有個圓圈就係寫醒獅嘅，咁中間就係寫客人個武館名，咁、下邊有個框框咧就寫我哋個品牌名，即係紅絲樓扎座。咁、呢個好重要，人哋多數都要求你寫，因為佢覺得我哋用香港絲頭貴嘢嚟嘅， 冇 錯，希望俾人睇到 係好嘢嚟嘅， 係好嘢嚟嘅。 咁畫要畫幾耐咧？ 畫我就自己平均，我畫14小時就畫到一隻。咁、如果你話一般嚟計，可能畫兩日到啦。咁畫啲花紋都係啦，人哋一睇就會知道，哦，呢隻絲係阿許家雄你做，呢隻絲係邊個做？就好容易會分得到，因為個花紋係好獨特嘅。咁、我哋而家途中嗰個花紋，我哋有個稱呼嘅，就叫做刀仔花。 刀仔花， 好似 一把關刀仔咁一筆一筆咁樣畫落去，所以呢個係香港絲獨有嘅花紋。 咁但以前你知咧，舞龍舞獅咧，佢好中意用色嘅紅色啊，即係劉，即係張飛有幾個噶嘛？又講下嗰幾個關係，成日用嗰幾個色，但而家你見到好 colourful 噶啦。 以前咧舞館嗱，我哋首先將舞館舞先至會舞獅。以前舞獅係唔會有其他人去舞，即係只係。人哋希望將舞獅咧舞出嚟，就展現我學到嘅功夫，即係唔同嘅門派舞唔同嘅獅。咁、以前多數舞獅只係會舞三款，就係、是、劉關張。係 咯， 咁你聽得最多啊，劉關張就係阿劉備、關羽、張飛啦。咁佢攞個顏色同埋個意義去代表。咁譬如紅黑色，關公塊面係紅黑色，係 啦，冇錯。 咁隻獅就係紅黑色。咁佢嘅舞關公獅嘅意思，即係代表我哋忠義相傳，我好有義氣嘅，係嘛？咁如果舞張飛獅。張飛塊面黑色嘅，咁佢嗰隻獅就成隻黑色，就同埋張飛係好勇鬥狠嘅，係好中意打交。咁冇張飛獅嘅武館，即係我係好中意好勇鬥狠，我係中意打交，即係人哋亦叫做打獅。 咁 即係冇張飛獅經常打交。咁有一隻又叫劉備獅，佢就攞黃彩色嘅代表，因為佢比較溫文啲，用腦機智個人嘅，咁所以就斯文啲。咁所以以往就係得呢三款。但是现在的改变了，为什么会不同了呢？现在舞狮已经不是单单是舞馆，现在舞狮讲的是运动， 或者比赛看大家演技的技巧， 因为学校啊，甚至有些商业机构啊，幼稚园啊，现在已经成为好像踢波这样的运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就变了完全没有包袱，即係唔會怕話冇面，唔會怕話啊！我哋冇隻乸嘅粉紅色呢啲乸絲係嘛？冇人冇。咁而家就無限創作，其實個個都希望 中意靚嘅，總之係 啦。我要整一隻最特別嘅，香港或者世界上冇人有嘅，咁我就整。咁啊就創造咗好多，又有粉紅啊， 我見到好鮮豔啊，因為 有紫啊，同埋近年 好靚嘅藍色， 係啊，有熒光啊。咁係好事，咁我哋將呢個發揮擴闊咗，咁就成個扎作獅頭個行業咧，都多咗好多新嘅空間。咁近年就即係大家年輕人就模仿翻前人啦，以前就劉關張嘛，咁而家犀利啦，而家有呂布啊，有岳飛啊，有項羽啊，好犀利，乜都諗到嘅，係啊，咁即係只要你諗得到都可以做。咁我曾經試過做過有啲有個叫牛仔獅。 哦、即係牛仔褲咁樣整啊！ 佢係賣牛仔褲嘅，賣牛仔褲鋪頭。咁佢話啊，我想做隻獅獨特啲，代表自己嘅。咁就成個身都牛仔布，咁叫牛仔獅咯。咁又做過水晶獅，成個身黐曬水晶嘅，咁水晶獅。咁近年我啱啱就同個泰國設計師合作啦，做咗一隻仲特別。咁嗰隻獅咧係去泰國設計師去用個塗鴉方法咧。噴出嚟一個真係好似獅子咁嘅外形，獅子王咁嘅外形。咁然之後就去俾咗個平面圖我，就叫我去做成一個立體嘅。咁我接到嗰陣時就覺得好開心。即係未試過，從未試過做一個咁嘅獅頭，同埋仲要由平面轉化成立體，仲要似佢嗰隻，好有挑戰性。咁我就接咗啦，咁接咗跟住做，咁我哋就用毛筆去畫去塗鴉嘅。佢嗰啲咁嘅圖啊，嗰啲咁嘅幾何圖案，咁我起初睇落去以為好容易，起曬角，咁圖啊嗰啲，咁原來我哋攞毛筆畫係好難，係咁嗰度係比較棘手，但係做出嚟之後 個效果好靚，我見 好靚，係啦，泰國設計師見到都好開心。 好，咁我問翻轉頭啦，其實以前舞獅既然有打交噶嘛，咁你頭獅個獅頭一定要夠硬啦，如果唔係點樣搞咧？點樣打法咧？佢哋有 所以嗱，以前咧。獅頭的標準點為之好呢？好大分別啦。咁以前傳統你都識，你頭先都講話我係打交嘛。咁每個獅頭點為之標準好呢？就係、是、要一個師傅企上去，個獅頭都唔塌喎， 唔冧落去嘅，嗰、那個叫好獅頭。 嗯， 咁但係而家攞嗰個好獅頭出嚟咧，就一定俾人話係最差嘅獅頭，因為嗰個獅頭一定係最重嘅。咁以前咧就個獅頭重，人哋做仲中意嘅，因為可以顯現到我學嘅功夫， 嗯、 即係我好犀利。我呢個獅頭幾百斤，我都冇得，我都冇得好輕而易舉嘅，即係證明我內功深厚。但係而家你攞個幾廿斤嘅獅頭出嚟俾人哋冇。人哋會話你係冇功夫，呢、這個師傅唔識扎獅頭，扎到個獅頭咁重。咁而家個獅頭以輕為之標準，越輕越好。點解呢？因為而家冇獅頭嘅人，十個有九個都冇功夫底。咁佢只係可能係啲年青人，甚至啲小朋友。咁佢就係要希望啲配件輕啲，同埋而家做嘅動作難度高咗，佢好多又跳上膊 啊， 又跳上大髀啊，咁所以要講求輕巧。咁所以大家嗰個唔同年代嘅好嘅標準係有好大分別，呢個係我哋扎獅頭嗰個改變。 咁、但係而家獅頭都可以擺咗幾耐咧？你以前嗰啲更加耐啦，即係可能真係 以前嘅獅頭咧，真係擺一百幾十年咧，都可能冇乜點改動，因為佢真係好重， 係咯，又夠硬， 係你都想喐佢都難。但係而家個獅頭咧，一般都係冇一兩年，但係要睇下你點樣冇。咁如果有啲係。即係 喐得太緊要啦， 係啦，有啲喐得太緊要，可能一次兩次都冇。咁、有啲如果保存得好，啲十年八年都應該得。 嗯，即係其實都呢、這個工序都好有價值，因為其實 有價值， 好似一個藝術咁樣，你擺得可以好耐嘅。 其實對我嚟講咧，扎獅頭直情絕對係一個藝術品。 嗯， 但係只不過係一個唔值錢嘅藝術品。 都唔可以咁講， 即係我覺得 即係發掘啫。 係啦，但 係 近年就已經好好噶啦。近年已經開始政府有留意啦，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將我哋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咁市民都多留意咗我哋，咁所以近年我哋都開始迎接緊一個新嘅氣候啊，開始係好多生意，咁而家世界各地多咗互聯網，好多外地 人都認識到你哋， 係話好多有華人地方都會嚟香港揾我哋做獅頭，咁所以對我哋呢個行業嘅發展咧，又好似有好大幫助。 你調翻轉講翻啲辛酸事咧，你哋講過咧，即係曾經咧，即係你都喊曬就係，其實係有段時間好難揾嘢做啊，好辛苦啊，又講嚟分享一下，即係要真係捱啊。 其實我做扎作咧，除咗依五六年揾到錢之外。頭大決都是完全找不到錢， 當然你要打工啦， 打工都找不到錢，就算出嚟做一段時間都找不到錢，因為其實本身我哋呢個行業很慘，就算你去打工的師傅人工很低，講緊係幾百蚊，幾百蚊可能分分鐘在出面洗碗的都多過你，真係嘅。但係就你要學的嘢要很多，你要識很多技巧，你才可以揾嗰幾百蚊，所以變咗我學師十三年咧，出嚟係斗領都冇。我真係斗領都冇，只係養大個仔女，養咗老婆，即係夠生活啦。咁捱咗十三年，跟住到出嚟，佢要去自己運作，自己運作就要揾生意啦。揾生意就要平啲先去有人俾你做噶嘛。咁就要捱，咁捱過嗰段好長嘅時間。係咁，我哋你知香港租金好貴， 係 你要揾一個地方。又要 夠地方大， 夠地方又要希望平啲租，即係好辛苦嘅。所以我哋捱咗，我諗我做咗今年三十九歲，我做咗接近三十幾年，我好細個做，咁二十幾年都係捱，係得依幾年，依五六年開始話啊有啲起色， 關注啦， 係啦，多咗機會，特區政府俾多咗機會，咁好多商業機構都開始留意到我哋行業，就俾好多機會。 同埋你咧，你個牌都緊要，又講下嗰個牌，即係其實好有意義啊！你都 keep 住就話，而家 我哋個工會 係， 因為工會其實對我哋嚟講咧，喺我哋扎作界咧係好緊要嘅，但係又有啲可惜嘅。本身其實我哋個工會咧係一路係前人。成百年前創立，就嚟到我哋依一代就解散咗。咁其實我哋都好唔願意，但係就冇辦法。第一就係人數唔夠啦，人數又唔夠。第二又有其他問題，有好多好多小問題。咁變咗又唔團結啦。咁就搞到將個物業要去變賣咗，變賣咗佢就散會。散會之下咧，咁我哋工會其實有兩個好重要嘅嘢，就一個就係我哋華江師傅， 係咯， 嗰個像華江師傅就係由創會到而家就前人去揾人畫嘅個畫像，擺咗喺公會度。我哋每逢農曆九月廿八都會上公會拜拜神，我就入行 咁耐就拜足咁耐，咁就個招牌，個招牌都係由創會到而家嘅，就寫住港九油竹紙業扎作職工會。咁以前就唔係淨係紙扎嘅，有做油竹啊、紙業嘅人都係入呢個工會。咁以前盛行嗰陣有幾百個會員，但到散會嗰陣時得翻幾廿個，幾廿個仲係多數都係啲 年紀大嗰啲， 佢嘅家屬。即係唔係做呢啲行業嘅人啦，係啦，係佢家屬多。咁後屘散會之後，當時我哋嘅老人家話事人嗰個又叫阿江叔，咁阿江叔就話：啊，呢兩樣都抌埋佢。咁我就話唔好啦。咁你我擺咗咁多年，我話咁你哋唔愛我愛啦。我話我愛嚟保留佢，我自己翻去拜，我自己翻去拜。咁我哋以前年年咧，每逢九月廿八咧。工會就會擺一次華江蛋，係啦，我哋就會聯同啲行業師傅去食飯，咁都係得翻我入行嗰幾年已經得翻幾圍，咁大家都係叫做聚下腳食飯，跟住到而家解散咗啦，個華江師傅喺我度，咁我就自己利用我自己紅絲樓，我就去搞咗個華江蛋。 好啊，咁我翻嚟咧下一節再講下呢啲歷史，因為大家真係唔識嘅，亦都聽到咧。呢、這個故仔好有好精彩啊，係咪啫？點樣能夠慢慢復興翻啊？啲人又聚翻翻嚟，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講。 好， 好啦，今日咧當然係木槿花有新嘅貢獻啦。咁我就係介紹俾大家嘅厚切一家家韓牛餐。第一就係有我哋嗰啲名貴嘅堅持啦。咁第二咧就做湯啦。咁湯咧呢個超級全紅湯好飲嘅，呢、這個咧就辣少少嘅韓國湯。咁兩款咧就揀一款。咁跟住咧就到肉啦，大家睇呢塊呢兩塊肉係幾靚？呢、這個咧就是牛柳啦，呢、這、一個牛柳咧係最嫩嘅，呢、這、一個肉眼咧就係非常之香嘅。咁你兩樣咧就揀一樣，咁呢兩塊咧就係成隻牛咧厚切最好食嘅。咁就仲有兩種肉嘅，一個咧就係腹葉兩側肉，然後咧就有個稀有部位喎，所以係非常名貴喎，可以係風門柳或者大理石。好啦，咁食到呢度咧。咁你咧就會有韓牛塔塔石頭鍋飯，咁呢啲咧係用 top round 做嘅牛肉，咁、那個鍋氣咧非常好食嘅。呢、這、一個係堅持炒飯，咁然後咧仲有我哋韓式嘅 dessert 嘅。好啦，你可以咧叫多一嚿呢一個牛柳或者肉眼嘅，其實咧就係加多388蚊嘅啫，喺個二人套餐兩個人就係988蚊。